好，第三节翻嚟啦！ 第三节翻嚟啦！喂，点啊点啊？ 继续继续，东哥， 我想即系带翻你头先嗰个话题。咁你咪话讲啲独居老人啊、老人家嗰啲嘅。 系啊系啊。 咁啊，最多老人家未老人院咯。 嗯。 咁老人院咧，我哋嗰时系做个探访啊。咁咧，咁啊，成班后生仔入到去啲老人家，好鬼开心，唔知做乜鬼嘢。 喂，大佬，可能那些真的冇人探嘅咧， 系啊， 系啊，冇人探噶。咁我哋又有啲小礼物啊，咁啊围住一班，即系玩啲搞啲活动啊咁样啊嘛。 嗯。 咁咧有好得意，我有一个同学就坐咗埋个角落头，对住部电视。 嗯。 咁啊，对住部电视，部电视又开又闩，又开又闩。跟住佢自己喺度自言自语，咁啊几。我哋个社工啊话，喂，叫翻阿明仔翻嚟啊，我哋开会啊咁样。跟住我哋行埋去睇，你知唔知咩事啊？佢喺度，佢话阿婆，俾我睇电视得唔得啊？唔好又开又闩得唔得啊？咁样。跟住我哋两个企咗喺度，喂，佢同边个讲啊？ 边度有阿婆？ 佢唔系嗰部电视系又开又闩嘅，得佢坐喺度嘅啫。咁佢同隔篱嗰张空凳喺度讲，阿婆俾我睇电视得唔得咁样？咁样、啊， 即系人哋睇佢咧，就一个人对住个又开又熄嘅电视，就隔篱有张、 啊、 有张吉凳，但系佢喺佢喺你个你哋一齐去嗰班人里边咧，佢啊隔篱有个婆坐咗喺度嘅。 系啊，佢自己见到嘅，我哋边见到有个婆啫？我就系见到部电视又开又闩。 系。 系啊。 哇！ 跟住我哋带系啊，跟住我哋带佢翻去开会嗰度啦。 嗯， 跟住话：，诶，你唔好自己去睇电视啊！佢就唔系啊，我叫阿婆过嚟，一齐玩啊嘛，小组活动啊嘛。 嗯， 跟住话边度有阿婆啫？跟住跟嗰啲其他嗰啲阿叔阿伯起哄啊，话你都见到嗰阿婆啊？嗰阿婆啊，死咗好耐噶啦，成日喺度同佢争电视玩噶咁样啊！ 即系佢生前系咁嘅，好中意，好中意喺度搞个电视嘅， 系啊， 中意霸住个电视嘅， 嗯， 系啊，佢话换咗几部都冇用噶， 佢都继续玩， 都系要又开又闩噶， 即系救命！ 嗰啲阿伯都见到嗰个阿婆嘅，应该 嗰啲阿伯知道系嗰个阿婆嘅， 但系就佢哋见唔到嘅， 见唔到，有啲见到，有啲见唔到， 哦， 不得了。 即系你哋去探嗰阵时都日光日白噶啦，你咪夜妈妈上去老人院探访噶嘛，即系玩嘢咩人哋早瞓噶嘛啲老人家。 系啊，日光日白。 日头都有喎，日头都咁劲喎。 日头 咩奇啫？系咪先？ 系。 我哋嗰阵时喺我哋细个嗰阵时，咪话同啲隔篱邻舍上去睇楼嘅。 系。 咪嗰阵时日光日白噶。 啊。 即系。唔係一個噶啦，有幾個噶啦，去到佢啲單位嗰度啊，咁啲牆角嗰度咧，咪有啲毛嘅。我哋睇到嗰啲毛咧，唔係嗰啲霉菌喎， 係 一嚿嚿嘅毛。嗰一嚿嚿嗰啲毛咧係咩嚟啊？係會喐嘅。 啊， 即係點講咧？係好似個頭咁樣。 係。 係啊，係你佢人哋睇，即係啲人睇唔到嗰啲咧。就是啲水嚟嘅， 嗯， 我哋睇到咧就系啲毛嚟嘅， 系， 系啊， 就形成咗好似一个人头咁嘅， 系啊， 形状， 系啊，里面咧即系佢哋嗰啲屋啊，好新净啊，唔会一定唔会有灵体啊， 嗯， 厨房有会有嘅，有嘢企住啊，个厅会有嘢企住啊，一样有啊， 即系唔系，但系嗰笪地方之前唔知系咩嚟噶嘛？你起之前系嘛？ 你咁香港又经过咩三年零八个月啦，周围都乱葬岗。 系啊， 讲紧九龙湾嗰度，咁嗰度填海嘅啫，系咪先？ 系。 咁好，即系好话唔好听，其实佢哋都系稳定匿啫。 嗯。哇。 系咯。 仲好唔好啊？ 仲有冇啊？不如你讲一个啊，我跟你啊。 我讲一个啊，嗱， 系啊， 我有个客咧，其实佢啊细个咧就住湾仔嘅。咁你知湾仔咧，当时日军炸得好劲噶嘛，依家都成日揾到弹头啦。咁佢细个咧，佢细个就唔知佢阿妈有阴阳眼嘅。咁佢又成日沿住湾仔道咁行啦，咁沿住湾仔道咁样一路向住嗰度叫咩咧？咩国泰戏院啊？唔系，系咪国泰？定咩京都啊戏院嗰边咧？咁样行啦。咁佢发觉咧，佢阿妈好过瘾嘅，一路沿住条街咧，佢会见到佢无端端咧 左闪右避， 唔系左闪右避，佢系望佢系对嗱，佢喺右左边啦，即系跟住啲车咧，知车点行我就点行啦。佢发觉佢阿妈无端端咧喺啲楼度咁打招呼嘅，即系 香港小姐咁样一路行巡街，一路嗨咁， 系啦嗨咁样嗰种。跟住佢细个唔知佢。佢望到根本系冇人嘅喎嗰层楼，但系佢阿妈就好似好开心咁，系咁同人哋打招呼噶。 啊， 做乜嘢？ 佢就唔知佢阿妈系有阴阳眼嘅。后屘咧，即系佢哋大个咗之后咧，咁佢有一个嗰啲，佢有个姑姐，咁啊同阿妈，佢嗰个姑姐好鬼中意听呢啲嘢嘅。佢阿妈就好中意讲呢啲嘢。 每个家庭梗有。 我叫佢叫阿妈上嚟做嘉宾，就唔俾阿妈上嚟做嘉宾。佢话佢试过咧，细个系点咧？唔系佢阿妈试过以前咧，就系嗰阵时咧，就日本仔嚟轰炸啦。佢阿妈好大年纪噶啦嘛。咁啊，翻到屋企咧就话啊，前面啊三姑嗰度咧，我见到佢仲喺度晾衫，跟住即系佢翻屋企啊，佢嗰阵时未嫁嘅，佢阿妈就翻去同佢阿婆讲，啊三姑仲喺嗰度晾衫，唔记得问佢嗰次整啲咩嘢，教佢整啲薄餐，因为嗰次物资短缺啊嘛，有面粉整薄餐好好噶啦，系咪？问佢整薄餐，唔知佢识唔识整咁样。 哦， 咁佢阿妈就望住佢，佢话女你喺边度见到阿三姑？咩唔系佢住嗰度？喂，早两日炸弹炸到平咗喎，嗰度你点会见到三姑？ 即系阿三姑喺嗰场意外已经走 了。系啦，佢即系嗰次被日本仔炸嘅时候，嗰度已经系平咗啊，夷平咗噶啦，炸到。但系佢阿妈系见到咧，嗰度系仲系有啲大厦喺度，即系仲系有啲旧楼啊，嗰啲人喺度。嗰个三姑仲喺度同佢打招呼噶。 咁得意嘅。 系啦，跟住佢 大厦仲喺度。 系啦，佢阿妈跟住佢阿婆同嗰个，佢同佢讲完咧，佢睇下佢气唔顺啦，冇理由我头先都仲见到，我仲同佢打招呼。佢翻转头嗰阵时，佢翻转头再去翻嗰度咧，即系去翻湾仔道入边嗰度咧，真系已经冇晒人，即系已经炸到平晒咯。但系佢翻嚟嗰阵时，佢系见到嗰度有楼有成， 好神奇嗱、啊。通常咧，人死咗咧，啲阴阳眼人，即系我好想知啦，有啲高龄嗰啲阴阳眼啲人咧，你通常人死咗，你就会见到佢嗰个灵魂噶嘛。你建筑物，你唔死物，你唔会有灵魂噶嘛。你头先嘅故事入边，直情系人连埋栋大厦嗰个移平咗嘅大厦都出现，哇！呢个真 系 好神奇。 佢系睇翻之前未炸嗰个景象， 重温咁样咯，好似个录影带播翻出嚟咁样 啊 嘛。 佢话同埋佢阿妈。咧成日就系啦，见到啲咧就无端端同佢行下街咧，有时明明都冇人嘅，突然间拖咗佢埋埋一边啊，跟住就一拉拉，因为我嗰个客咧佢有思源麻痹嘅，咁佢阿妈咧就成日惊佢整亲嘅，咁啊无端端啊，初头咧佢系以为唔好俾佢行马路边， 危险 嘅啫。但后期咧，再试过几次之后咧，佢就觉得奇怪，喂，冇人噶，你做乜无端端拉我埋一边咧？佢就觉得奇怪。后期咧，佢阿妈先讲翻俾佢听，佢系见到嗰啲嘢嘅。 哦， 系啊， 佢真系好耐先知道。 系啊，咁佢阿妈未嫁之前住湾仔啦，咁之后咧佢就。阿 Danny 啊 p pancake 同薄餐唔同 嘅，兩樣嘢嚟噶。 pancake 係會用嗰啲 pancake 粉加蛋嘅，唔係嗰啲嚟嘅，係就咁麵粉溝水嘅啫。 嗯， 誒，因為我搭緊個 chat room 啲， 係啊係啊， 發係咁咧，佢就搬咗去鴨寮街。 啊， 咁啊，咁啊，搬咗鴨寮街咧，嗰陣時就佢哋家境就唔係咁好啦，因為佢阿爺咧就本來揾到錢嘅，就唔係佢阿爺本來有錢嘅，咁你一打仗就乜都冇曬啦。 嗯， 咁啊，咁又去咗鴨寮街嗰度啲唐樓住嘅。哇！佢明明咧，佢哋上去嗰度咧，嗰層舊樓咧係就空溜溜嘅。但係佢阿媽咧就見到哇，好熱鬧！呢度有幾個人坐喺度傾偈，嗰度喺度食緊飯。 即係成棟樓其實冇乜人住嘅。 冇人，佢哋租嗰層舊樓係冇人㗎啦，已經。但係佢阿媽咧就同佢講，佢阿媽咧就上去嗰度睇樓，本來租嗰度嘅。 嗯， 即系谂住去租嗰度啊！嗰阵时未兴嗰啲地产嘅、 嗯， 就靠嗰啲人咧贴街招啊，边度有楼租 就搣嗰个联络电话就打电话俾佢， 冇联络电话噶，去到边个楼梯口嗰度咧就问一问个人，又会带佢去咁样嘅。 哦，系啦，几得意。 咁咧，以前嗰啲叫咩？嗰啲叫做以前嗰啲，依家叫猎头公司啊，以前咪叫猎头公司啊，以前系叫戰人馆，推荐嘅戰。咁你如果想搵嘢做咧，就去嗰啲戰人馆啊。咁、去租楼都系嘅。咁啊，佢有连个街招喺度咧，你去到嗰度咧，就会有人就去到个楼梯嗰度咧，就会有人招呼你噶，即系个人会带你上去睇嘅。 即系地产铺前身嘅第一代啦， 系啦，嗰、那个又唔系业主嚟噶，因为以前咧香港有呢个租务管制啊。你要收翻你层楼好烦噶，你要俾个充分嘅理由。你租咗俾人咧，你要有个充分嘅理由去收楼噶，即系你要收翻嚟个仔结婚啊嗰啲咁先收得翻噶。咁以前咧就兴就有一个叫二房东人，因为咧你唔可以，即系你租俾我，你加租咧最有一段时系咪后期就再改少少咧，就只可以加20%嘅啫，即系个约满之后系唔可以加得多嘅。 嗯。 咁咧就衍生咗一个叫二房东出嚟，你同二房东租就冇呢个问题噶啦，你同业主就有啫，但系佢有个嗰、那个业主就俾咗个二房东租俾佢噶嘛，咁佢又嗰个人咧就佢谂住租过一层楼嘅，成层租嘅，不照咁啊上去咧，佢就睇完啦，跟住就落翻嚟，咁佢阿妈话：，我哋唔租呢度啦。佢跟住落翻嚟咧，唔系啊，呢度几好啊，又大，咁你兄弟姊妹多，咁呢度 OK 啊。跟住佢阿妈同佢讲：，我上去咧，成层楼啊非常之热闹。如果你住落去咧，真唔掂。系喺你哋眼，喺佢哋眼中咧，即系一齐上去睇楼咧，系乜人都冇嘅，空溜溜一间屋。但系喺佢嘅眼中咧。佢话呢度有几个，嗰度有几个，嗰度有几个， 不过是看不见的邻居。 系啦，系有十几廿个喺里面啊！ 哇！ 你谂下，如果你上咗去住会点样？所以佢阿妈就冇住到咯。 风凉水冷，兼冇热闹。 但系后期，即系有后期他說他們，佢话佢哋即系冇租呢间嗰度之后咧，佢第二间其实都一样有嘅，不过就冇咁多。佢阿妈就系完全系唔，其实佢阿妈都好惨噶，佢一直都见到又唔敢同啲仔女讲，个老公又唔信嘅。 咁啊最惨啊呢啲啦。 系啊，咁你喂，咁你仲有咩分享啊？ 我之前其实想讲嘅，就唔知道有冇人信啦。咁咧，我细个咧，我读幼稚园嗰阵时咧，我阿妈接我啦，咁我话扭计啊，叫佢买翻买嗰啲嗰时啲电子表十蚊一只，其实好贵啊。咁啊，可以变机人嘅。咁我个阿妈话：嗱，买咗俾你，你乖乖地，我去买餸。你企喺呢度。咁啱啱喺个禅房入啲嘅位嚟啊。嗰阵时喺启业村嗰度啊。咁啊，企喺嗰度。咁我企喺度，见到有一条好似钢柱咁嘅嘢。有一个人。拉长咗嘅人。拉长到2-3米高嘅一个人，企喺度。我望住佢。佢又对住我咧，竖起嘅手指咧，就系、是好似叫我唔好嘈，即系咁样嘅。 即系咁样 嘅系啊，咁样啦，类似啦。 摆喺个口度，唔好嘈。 系啦，系啦。跟住咧，隔咗一间，嘣一声，有嚿嘢喺好远嘅地方啦，碌埋嚟我脚边。 嗯， 系个人嚟啊。 是有个引潮流。 即其实如果你再行前一步就冇命， 扎落嚟咯， 冇命噶啦， 扎。 其实唔系啊，我喺禅堂噶，咁嗰个人，人咧喺度，嗰个人跌咗落嚟之后，即系个跳咗落嚟之后咧，佢就企喺嗰个人侧边。 即系你见到嗰、那个光柱，然后见到个人就企咗喺嗰个跳咗落嚟嗰人嘅侧边。 系啊，佢其实一早已经企咗喺度啊，等嗰人跳落嚟嘅咋。 那个是不是欧魂使者来的？ 对，我觉得似欧魂使者多一点。 现在大个应该就觉得是了。那他呢就在那里索那些气。 嗯。 一条在地下一路索上去个口那里的。 嗯。 好似条脷咁样嘅， 嗯， 即系 而家你哋觉得系好长嘅一条脷，但系一条气嚟嘅， 嗯， 跟住咧佢嗰条友，即系嗰个应该系女人嚟嘅，就行，即系佢系行埋去想执翻佢个头， 系， 就俾佢扯翻转头， 就俾嗰个人扯翻转头， 系， 即系树你嗰个影扯翻佢转头。 直头系勾住佢只手啊， 嗯、 即系佢只手一勾住佢，扯翻转头， 嗯、 跟住就跟住出面嗰条光柱走咗。 哦，唔系啊，佢可能你时辰未到，同埋佢又费事执多件啦，好似阿小老宝话头，即系佢本来做紧呢单 case 嘅啫嘛，你再行前一步咪要执多件咧？ 系啊。 其实好远噶，即系你前门底过去应该都五六米噶。 但你唔阻你，你就会到噶啦嘛，一路行。 系啊，佢又知道我见到佢，啊真系好远。 系，唔系佢，唔系你见到佢，系佢咁啱嗰刻你见到佢啫。 其实佢见到我。 吓、 啊，系咪啊？系咪咁嘅意思啊？即系 其实系佢可能嗰刻佢要现身嘅时候，你咁啱见到佢啫。 同埋你哋两个嗰个交接，啊、即系交搭到啊，嗰个频谱咧，即系嗰条 channel。 其实嗰个过程恐怖噶，系之后点样恐怖法咧？系成个街市啲人跑嚟跑去大嗌，我阿妈冲埋嚟抱走我嗰阵时，先知道咩叫惊噶。 你嗰阵时有几大个？ 嗰阵时咪五六岁。 哇！你真系吓都吓死嘅，真系。 我嗰啲大吓死啊！细路边系识惊嘅。 嗯， 哇， 系啊！而家我阿妈讲翻起，哇，真系啱啱碌到埋你都唔识走。 系，喂，你阿妈系咪你依家背后讲嘢？其中有把声系佢噶。 背口唔系。 佢唔系，佢落咗街啊嘛。 我专登落街讲。 但系点解要听到好多声嘅？ 喺街啊嘛。 哦， 你 系会唔会啊？ 系啊，你背后好多声噶。 诶，咁我因为我用电话讲啊， 系咯，唔系 好， 咁你仲有冇嘢要分享先？ 嗯， 因为我哋去广告， 去广告啊，暂时冇啦，只系咁。 咁啊，喂，咁你储多啲，咁下次又再打嚟。 系咯，好啊。 好啦，喂，多谢晒， 多谢晒你啊， 咁我哋 彩真系 系啦，咁我哋去广告。